大家好，这是报道全世界，我是邓慧文。今天我给大家请到这个特别来宾哦，是我们的妇产科医师林静怡医师，也是我们的前立委林立伟。静怡医师你好。 邓医师晚安，大家晚安。 林医师哦，你这畅销书哦， 不敢了。 畅销书《枕间里的女人》哦，啊个《枕间里的女人二》嘛。 对。 我刚刚看到你这底下这个。应该是读墨对不？因为电子书的下载嘛，是排行非常的前面。 我今天嘛，多谢 电子书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封面，林医师的这个破题哈。第一本是说，妇产科医师从身体的难题带你找到生命的出口。好，那现在这次这一本是妇产科医师陪你找寻被遗忘的自己。好，那对家开始来访问好啊。先暖林医师，先暖查甫人的身体哦。好，恁妇产科医师看看，你也看到我遗忘的自我，那个生命的出口，你是看到啥？ 安尼讲啦，我家己妇产科十几年嘛。啊，我家己的门诊的这些同事拢会笑讲，啊，你是在看妇产精神科哦？好，当然啦，伫精神科医师， 嘿， 精神科医师边头情况，我们刚刚问精神科，即我定一定要专招，我无懂。但是咱定定的安尼，就是加问一句啊，甲伊问讲，啊，你最近是啥困无好晓？啊，把晒都连落来啊，好，啊是讲我顶开啊，我册里底应该是第几本册有写一个故事，迄个妈妈伊。第一摆怀孕产检，拢甲先生来，然后就欢喜，阿妈真正就生一个十宝囡仔，就欢喜。啊，差不多过有不几年了后，一摆都来催我，平时就摆看。讲临时我要个今日个怀孕，好，我就安尼半开玩笑，因为我妇产科看久啊，拢像朋友嘛。我讲阿达今麦赶紧要个一个囡仔吼，安尼吼，甲伊半开玩笑，伊嘛是赶快把三年落来讲，安囡仔死去啊。好，所以就艰苦诶，想要紧诶，搁生一个囡啦。啊，家都伫我诶门诊，都爱用真侪时间甲精神，其实总是伫甲因讨论甲苦劝讲啊，安怎伊心内只诶结会当拍开？而且像迄个囡仔过身，迄个妈妈，我去先用一段时间甲伊讨论讲，你袂当用迄种我要搁甲你生顿来种心情，好，因为第二个囡仔嘛是独立诶。 你袂使刚刚讲叫伊过来画出整洁囡仔， 整洁囡仔，对，你袂当用补偿补偿诶吼。啊，而且迄时我嘛甲伊讨论讲，啊，你诶身心有艰苦无？伊讲应该有，但是因为真你妈妈伊哭甲足艰苦诶嘛，伊就骨那骨位拢真艰苦，所以身心基本上无虾米机会当嘛表现你诶脆弱嘛。对吧、一定是安尼，一个人爱坚强起来。 尤其查甫人， 尤其查甫人，伊艰苦一定袂讲。但是我知影讲，因伫迄个产检的过程啊，甲囡仔生出来的时阵，伊偌欢喜，一定会偌失望。所以我有甲讲，我讲你回去，甲先生好好啊讲，啊，互伊好好啊哭定，好哭一段时间，互伊的这个心情嘛，当抒发出来，甲你讲，伊有偌伤心。即个过程拢过了，你回来，我会甲你斗相共。好，咱这个来欢欢喜喜来怀孕 哦，所以你建议讲，以这个哀悼，整一个囡仔，这个过程，阿爸爱做会行过， 对， 好、哦，唔通讲赶紧找一个，搁生一个想要补偿， 对， 现在无完成这个， 迄个过程，你若讲，伊若想用讲，我要紧着过来生回来，这对迄个囡仔无公平，过来这个过程一定心内会有一个空缺，会感觉永远拢补未起来。 是， 吼、哦、啊，尤其在十几年我在看，当然我门诊这就拢大部分拢是查某囡仔嘛，拢是女生我来患者、但是我定这几年我在讨论性别平等的话，讲真侪查甫的伊的心内，不论是对囡仔的想法，对是不是要做爸爸，吼、哦，甚至讲有一寡青少年，伊无小心伊的小女朋友怀孕啊。啊，因是要安怎面对？吼，这点是过去咱真歹、真少去甲因思考着，啊嘛真少甲因讨论着。吼，啊当然，伫我的门诊，我会当到三工的可能女性也是较侪啦。但是上少只女性，伊若无讲执着伫迄个真困难的一挂社会和伊的偏见内底，啊，说不定伊会稍微较快乐点嘛。压力会较小。吼、啊像譬如讲，咱看真济要生囡仔的查囡仔，啊，伊的压力其实唔是生性好伊的，可能是伊感觉讲，甚至我毛拄过讲，伊家己的爸爸吼，逐工打电话互伊讲，啊，你有怀孕无？吼、啊，你也无经怀孕，阮对人就歹势呢。吼、啊伊讲的嘛是白生嘛是人来，啊，其实你嘛想讲，伊安尼压力，伊要甲生性讲，生性可能嘛无多了解， 对， 但是生性会甲伊共同去接受着这种压力无？有。因两个会变作讲，听结婚尔，本来就欢喜的，哦，啊，唔知是安怎，两个感情就开始出问题啊。 而且是伫我的门诊内底，是安那，到尾写真侪故事。当然，我相信邓医师嘛知影，咱定真侪患者啊，迄个伊的特殊的状况，你的一世人拢个会记你讲哦，就特殊的 吼。即刻故事真歹写，因为写出来吼。也辨识度，你知影 无？ 所以我点到拢无爱多写别人的故事呢。 我是当然真济会当小可改变你的背景，爱改变， 一定爱改变， 爱改变。啊，所以这两本册内底有诶患者的状况是，你一直伫个想讲，啊，应该讲了吼，啊，伊那像伫我门诊有较想较会开，啊，过来唔知过了好无？ 嗯， 好啊，有的是嘛，真感觉讲，啊，若讲我迄先甲伊考肯，还是甲伊讨论一些物件。诶，这个查囡仔感觉对哦，我。对家己的身躯，还是对家己的观念，有较正面吼，有较欢喜，有较对家己较有信心。啊，安尼物件来，当我搁较侪查囡仔嘛，安尼赶快安尼想，啊嘛是直接方法。 是，都只林医师讲，讲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跟生囡仔有关系，可能。来讲失去囡仔，虽然讲老爸甲老母拢真艰苦，但是做一个女性哦，咱想法内底讲，妈妈应该爱安怎安怎，咱唔知影讲这囡仔安怎无去的啦。但是这个过程，有当时啊做母亲呢，以及个自责，吼、还是边仔的人在讲啊，你想怎哦？可能有无做到啥哦，还是应该安怎，无应该安怎？我是感觉查甫人这个自责有当时啊真重， 哦， 所以可能你拄只讲，这都是一个例子，用生命的这个难题嘛，哦，啊，你来看哦，你写这侪故事，你有想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因为咱这全国的听众朋友拢听得到， 哦，你这收听率真好，我知影， 全国啦，哦，我唔是电，我是我来听啦，就很期待哦，你来开始，你来开通，咱今嘛诶现代社会哦。不一定是女性啦，齁，女性跟男性透过你身体上看到的东西，齁，有哪几个打结的地方，齁，你感觉讲上需要跟大家稍开破一下。 开破不敢讲，但是我几个观察，第一点是，其实台湾哦，因为咱传统的儒家的观念， 嗯， 啊，佮其实台湾人对家己的囡仔是做小的，经济上会当好你啥拢好你，所以有一个真大的问题是讲咱真济。咱真侪卖讲少年囡仔，甚至到起码三十几岁，伊对伊人生内底哦，伊常常伊想要家己为家己负责个，伊嘛无啥有机会， 无机会为家己负责。 嘿，一种是无机会为家己负责啦，一种是唔免为家己负责啦。 哎、欸，你咱这小讨论者，下面我说无机会为家己负责。 譬如讲，我伫门诊在看真侪，尤其查甫囡仔、查甫人。伊甲已经做人的老爸，甲做人的爸，做人的翁啊，但是伊定了讲，阮妈妈讲安怎安怎。 啊，你是妈宝嘛？ 哦，其实咱定了讲妈宝，那就是真讲做真特殊。其实真侪时阵，你甲看最近咱定在看讲，顶一段时间在讲着婚育问题啦，吼，在讲着婚姻的问题啦。其实真侪时阵，这个查甫囡仔伊拢无，这个查甫人伊拢无去想着讲，哎、欸，这个是我的某，这是我的囝。 无啦，真那是我的母，这阮母爱新妇啊，阮囝的老母啊。 所以真侪咱看到查某人的困境，其实来自伊的身心，其实无徛都讲我爱为着我的家庭去讲，阮怕生我的人生变哪鬼，我的家庭变哪鬼。好、 嗯， 伊、哦、这就咱传统讲，那、嗯、像即马拢是自由恋来去结婚的啦。但是结婚了，真侪查某人会讲，啊、哦，阮婆婆讲安尼，我都歹势甲讲不爱啦，吼、哦。嗯、啊，是讲我甲阮的婆家的关系，其实我嘛唔是讨厌啦，但是啊，我都未爱食这個，还是我都唔敢食这個，啊，伊靠我食，我都唔敢无食啦，啊，就痛苦啦，哦、还是讲啊，有诶就讲我。伊随时要来阮兜就来阮兜，啊！伫市顶啊，人面顶都无亲，门都甲我拍开啦，啊！做袂爽，讲唔敢甲讲啦。 嗯， 其实我是定我伫门诊了，甲我的患者在讲，就是讲你十八岁以后，你应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吼、哦，啊！即内底爸爸妈妈甲囡仔的关系好是真幸福个代志，但是彼此尊重这条吼，伫咱台湾是讲咱讲儒家文化内底，其实较无出来，无去互相尊重，所以你也看到真侪甲。五六十岁，还是甚至六七十岁，爸爸妈妈，哎、啊，迄个冤囝啊，那唔听我的啊，吼、 嗯， 还是讲我是因妈妈呢，我是因爸爸呢，那也无安怎。其实这会互少年一代真痛苦，因为伊唔是不爱友好，但是有诶，有当时啊，老岁仔人的观念都已经无共款啊。 你讲到这吼、 個， 我最近看一个一个作家啦吼，伊写一篇文吼，写讲这个主题就是讲囡仔是独立的。 个体啦，然后独立的个体哈。因为咱爸爸妈妈的是咱爱呵呵啊，该应该讲 support 哈，所以支持爱个支持，但是唔按规定讲伊要安暖暖，因为你若无给囡仔家己去感觉讲，我要第三，我需要三，我的未来得多，伊都袂独立哈。伊你若细汉无给囡仔独立，后摆囡仔大汉，伊都家己爱付出代价，伊都无爱多。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一切艺术 啊！ 结果这篇文出来吼，有真侪人按赞分享，另外都一点人吼，神经动袂掉，生气起来。伊讲你哪会使甲我的囡仔讲，伊是独立的？ 哈，真的吗？ 对对，伊讲我，譬如讲有个人就情绪化，伊就讲。看到伊家己的囡仔，老大人看到家己的囡仔，在脸书分享一个文章，也感觉足惨白个，因为也感觉讲，我见大这篇是要叫我看， 你大汉啊，晓 你 大门口 我 晓 看，你唔敢甲我讲的话，拢这篇文来在人替你写，你就要看看，啊唔敢去骂囡仔，因为囡仔嘛拢该已读不回嘛，都来骂这个写这篇文的人。 啊， 其实这篇文隆重都是都、就是写讲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你要尊重他，学会他自己去负责，自己学会去负责。那个有的人连看这种文，一心拢会疼。 对， 我刚刚你嘛别再讲怪老大人哈，因为伊一生呢没有活出过自己，重心都放在小孩身上，伊不要那去想象讲今麦人是家己的人生，唔是白做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压迫个压迫啊。 嗯， 那听真侪查囡啊，尤其是已经有。读基本的读册，也是讲头脑嘛做了袂歹查囡仔。伊看到伊的妈妈迄辈，伊跟我讲：“妈妈，我知影你做辛苦，甲阮前样大汉。但是你自细汉个抱怨的讲啊，做人辛苦偌大艰苦啦，饲一个家我牺牲偌济啦。但是这个妈妈，伊其实有当时观念是无同啊，伊嘛是用安尼观念在甲因查囡要求讲，你妈像我同款做这款的查某人。 对， 好啊，所以因查囡就真冲突，就是讲。”啊！但是你安尼你嘛无快乐，啊！啥你要要求我做一个无快乐的角色？啊！甚至工作等来，因嘛知影讲，较早妈妈有牺牲过，但是你即卖已经你的家人不拢完成啊！啊！我嘛希望你过你的人生啊嘛！所以我定下伫我的梦境，我嘛甲真济，包括五十岁左右准备要更年期的女性讲，我讲，你也想看卖？好、哦，咱台湾一波小心嘛，活到八十几岁，所以你过来有三十几年，囡仔嘛大汉啊，阿妈免考虑吼。五十几岁查甫人应该会晓家己去买便当啊啦吼，免靠你做。好，都系讲讲，你爱想讲，你要你上少你应该有三十年的时间，身体也袂歹，啊为着家己，你有想要去做啥无？好，人生来得去完成一个家己想要完成的代志，啊上少独立会当家己。其实安尼讲，囡仔无独立，有当时也是爸爸妈妈。 会啊，所以就大家白做会，大家都不独立。 是啊， 这就是路阿公没有机会为自己负责。 对、 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而且路阿爹也立功，无法度负责， 就 个另外一种。 无法度为家己负责啊。譬如讲，我火山口顶下修，我就修迄种哈阿兰怀孕啊，阿唔敢讲胡这个查甫呀。 先莫说唔敢讲胡姐， 阿都讲阿我都不怕生啊，阿我妈妈不爱呀、啊。 爱安诺在我做胡姐。你拢嘛讲提六千块出来好多 对，我安尼懂，我同意讲，真侪时阵咱讲话负责，其实是想讲两个好好啊讨论，讲我为着你的人生，甲你为着我的人生，咱过来要安怎处理？ 啊，为着咱这个囡仔，唔管伊是要留落还是 袂，唔管是袂啊，嘛是唔管，甚至讲是搁较头前都爱思考，讲我甲你过来的人生，咱两个有拍算要行到啥物程度，先讲好。但是真侪时阵，这个物件拢无先处理掉。好、 嗯、 啊，无先处理就甲学员拄着讲啊，我都无法度啦。好，比如讲，阮都有一个查囡仔十几岁啊，怀孕拄开始哦，查甫囡仔甲伊讲，咱拢无爸爸妈妈知哦，吼，在因会甲咱阻挡吼，啊，咱都偷偷去产检，啊，较大汉了无人会当甲咱动啊， 啊，都甲生落。 哦，啊，这查囡仔当然就欢喜个啊，伊跟我讲，哦，你就爱我呀、啊，咱要组一个家庭啊，因为刚开始的真济时阵，可能这查囡仔家己的家庭嘛，真破碎啦，吼，所以伊有一个幻想讲，啊，这人就爱我、啊嗯，咱有一个家庭家。顶对外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 完整的家，好 完整嘛。嗯、哦，还是我拄着这个状况，我咪甲考肯伊查囡仔这边的家属，甲迄个查甫那边的家属，考肯了讲好来恁好好啊讲吼。结果嘛讲好，安尼无两个要拍算继续行落去。一个月后，这个查甫囡仔妈妈就讲，我哪会知迄是阮后生的，好、哦、就逼这查囡仔放弃。 哎， 啊，这种时阵，迄个本来讲。 讲到足大声，讲无要紧，咱组一个家庭，我来负责，然后做爸爸偌好嘞。迄二十岁迄查甫囡仔，一句话拢唔敢讲。 叫起啊，妈妈就出来啊，妈妈一定讲我来处理哦，你甲点点哦。 啊，啊，这个过程内底，迄查囡仔安尼哭，安尼伫我的面头前安尼失望，迄查甫囡仔刚好坐到边啊，哦，甲我无多，还是我妈妈讲的啊。所以其实我常常会跟我讲，真济有。不是说大家人都是在很清楚我的人生，还是我为了别人的人生怎么负责、啊、你如果自己的人生无法度很清楚说我要怎样，我要承担我做的决定的后果，还是说所有责任、自己无法度承担这件事，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带来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的痛苦。 对， 对，所以这我感觉这是怎么教人啊，自己的观念就影响到你怎么教人啊、哦、所以让大家休困一下，想一下你怎么教人啊，你们到底会好心啊，有这种事情怎么处理、哦 报道全世界，邓慧文和你做伙来开讲。 好，我们又回来报道全世界、哦欸、今天我们是林靖怡医师，是妇产科医师、林医师，这我们这节目、大家听众听到了都想要走去看你的门诊，因为你还会关心你出来的事情，你的心思生命的出路、哦啊、这样看门诊会感觉那个能量精神压力消耗会很大的 吗？没 呢，没有、 哦、因为、哦在妇产科，其实安尼讲啦，妇产科的毛病拢无介济啦，吼。 妇产科的毛病，系 啊，我的毛病，我那的毛病，譬如讲啊，定的阴道发炎，啊，叫伊困较饱来就好啊。 免疫力， 嘿，我真济毛病其实拢是较无遐麻烦的，吼、okay. 啊，讲较实的，你讲上麻烦，你讲生物件还是囡仔生未出来就破包就解决了嘛，吼，开刀当解决了，在我的个性，我定个学弟妹讲，妇产科内底有一点。欸，速战速决啦，较无想来扣遐麻烦啦。啊，拄我讲着讲真济，我问进咧甲遮个查囡仔讨论伊个人生的状况，也是解说互因听。我定真欢喜的一点，就是讲开一寡时间甲因讨论。啊，伊个变做讲较无干呐，感觉讲哦，我就是无好啦，我就是伤老啦吼。我妈妈甲我讲，我哪个单样唔紧来结婚啦？你甲伊讨论伊个人生的价值，还是伊个想法、伊个计划，啊，把就会跟起来。嗯、啊，家长囡仔本来是安尼，哎，做做啊，想讲我做无记得嘞，三十几岁，甲大哥无生囝啊，做老的啊，抱起啊，无人爱啊。哎、欸，你甲伊讲了，伊把酒会卷起来。啊，甲你讲对呢，哦，安尼我想看卖嘞哦，我家己等于想看卖，我计划看卖嘞。啊，我唔遐烦恼呢， 是， 吼、哦，安尼是跟我真有成就感、啊， 最近有正能量的输入， 我有正能量。甚至我讲，其实因为我有做三科嘛，吼，啊，三科囡仔生来啊，过来过两三年，妈妈等来做磨片，还是过等来顺，啊，囡仔来给他金子嘞，安尼吼，哇，足欢喜的啊， 真够水、 啊，其实。接生遐侪囡仔已经有真侪，即马我去年有一个我较早照顾过的产妇吼，伊寄一张照片到我的粉专的迄个私讯给我，讲这阮后生啦，今年大学一年级啊，吼，你甲接生的， 你有加资深， 哇，我加侪回来， 资深， 啊，看我那话真欢喜， 啊，那你这个你等着真侪女性嘛，吼。听起来你会大的嘛？有少年的嘛？有少女嘛？有你都要讲少女的这家情形嘛？吼、啊，你感觉今麦少年早囡仔吼，加你会较大吼、有啥物无同款无？对于家己人生观念有啥物差别无？ 诶、讲开始咧，我感觉差别无真济，这点是较感觉较失望。好、哦，就是讲、 你希望有啥物？ 我希望少年早囡仔会当比因的妈妈还是因阿妈迄辈骨卡。有家己的想法，吼、哦，更加清楚家己要啥、啊，但是讲到，但是台湾常常拄到一个状况，就是讲，哦，伊本来伫可能高中的时候，感觉真有自信心，吼、哦，过来大学毕业了，伊会受到真侪厝内对伊的压力，而且压力其实会变作讲，伊慢慢啊，本来真有信心的查囡仔，会一直怀疑伊家己， 对， 吼、哦，啊，怀疑伊家己就是我拄啊讲到，大家都。本来你二十八岁进前哦，读册嘛搞哦，做工课嘛认真啊，甚至读个硕士博士，大家拢讲你就搞的啊。 啊，有一天在时起，雄雄因爸爸妈妈就跟我讲啊，你安尼真爱读书这种无效啦，恁也无紧结婚， 阿未结婚，嘿， 恁阿未结婚啊，安尼未使啦，无人爱啦，吼，安那过来就是那也唔紧生囝啦。欸，本来伊的人生行到一个程度，咱台湾查囡仔第25岁进前哦，那像真有价值。过来真紧，伊都无上位期限啦哦。大家都跟你嫌讲，你奶无生囝啦，你奶无安怎啦，你奶囡仔无安怎啦，奶无安怎教啦，甚至我门进真济有，我都看一部分叫做性早熟，就是查囡仔小女生吼，胸早月经来发育。啊，迄种诶，有当时啊问讲啊，食啥物物件，啊伊就讲啊无法度啊，我婆婆都讲要互伊食啥，啊我嘛知影这无好啊，啊但是我都歹势甲伊去，歹势甲伊讲无爱啊。 啊，无啦，你赶紧甲大家讲者是食啥，通食啥。无 啦，我一般会建议讲 塑化剂吗？ 塑化剂是一种危险，譬如讲进前有真侪查囡仔在生迄种橡皮筋手环吼，迄真侪塑化剂有超标。啊，但是其实。台湾更加定见到就是咱讲高胆固醇跟高脂肪的物件啦， 哦， 因为小囡仔嘛，啊经济来讲拢无啥困难啊，所以其实譬如讲蛤蟆鹅啊，这胆固醇真高， 嘿， 哦啊，你囡仔会当吃啊，但是你吃龟碗公我就想超贵啊， 龟碗公的蛤蟆鹅， 是不是？ 太雷同啊， 系啊，就是伤济嘛吼，啊是讲阿妈就讲啊，这鸡皮 QQ 啊，猪皮 QQ 啊，真好食，啊一公吃一碗。 嗯 吼，啊， 阿嬷拢讲这有胶原蛋白啊，你也吃到会水啊。 啊，甚至就是唔知点啥好食啊，啊是讲真济其实迄囡仔本来就较瘦挑，啊较瘦挑伊那种健康真好，啊，对不？但是阿嬷就讲啊，那种饲袂大汉啊，拢无肥啊，人隔壁阿就肥，恁这个查囡仔拢饲无肥啊。啊，我甲妈妈讲啊，都唔免肥啊，吼，伊就。 你即马是肥，伊即马过来减肥，真麻烦。 健康标准就好，啊，无一定大家囡仔拢爱饲干那些手拢三零安尼。啊，但是迄个妈妈会真自责哦，伊直直跟我讲，啊，我敢饲无好，吼，医生甲我讲无代志啊。 是， 但是我出来长辈拢甲我讲，啊，囡仔伤瘦啊，那遐瘦你拢无好食啦，吼，甚至有的妈妈伊可能够职业妇女，啊，就去用讲，一定是你拢伤认真做工课，无得顾囡仔，囡仔顾个较乌打散。压力拢来自这里，而且压力甚至像咱以前咱在推动母乳有无？推动哺喂母乳吼，今天妈妈讲起来把在拢来来啊吼，啊，大概医生拢甲你讲饲母奶真好，阿姨嘛做认真要饲，但是一边就甲讲啊，你饲无饱啦，吼，一边就甲讲你看啦，饲未饱，唔知饱咪直直哭啦，啊，恁翁安尼明仔要上班是要安怎啦？ 我甲你讲。我是起个体重拢超标吼，大概拢超过迄90几破表，你老呢？我嘛去用嫌呢， 是不是？ 我嘛去用嫌讲，是不是起伤济哈？啊，查囡仔起个哎，才大只干货，然后你这少也不行，多也不行呢。 台湾呢，女性噶差不多是28岁以后，大项代志，人拢感觉会当甲你讲，讲你无够好，无够好，无够好。 你讲这，我感觉我真有感觉。你好。高中还是大学进前还在学的时候，应该说像我们这辈子的孩子，没感觉说男人跟男人有什么差别，我们说男同学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 做，就没小心我考试数学还赢你， 真抱歉。但是如果出社会，你就开始震撼教育，开始好像说古早人，可能不要说古早人，咱上一辈可能细汉就知道我是查某，我跟人怎么不一样，别人会怎样，咱查某不会怎样，说话不能太大声，笑不能太怕人，像我已经少女时代，我笑这样，哈哈哈哈，我母亲说啊，要怕死人，没人这样笑，我们还笑，我现在笑都没什么人要笑， 刚才我妈妈也是哈哈哈哈， 我嘛是安尼笑，但是伊讲爱过更年期再生安尼笑，休假拢袂生安尼笑吼。哎呀，但是我没有觉得说我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吼。但是你出起来，你都是震撼教育吼，助力甲人应对进退。啊，像咱做医生在看病人吼，人就看你讲无够老吼，敢那都不可信对不吼？啊，有当下病人入来吼，我精神科。我甲伊讲真济呢，哇！我听伊讲，因母诶代志啊，因爸爸诶代志啊，因阿公诶代志，阿哥，我听真济，足尽心甲听完。伊讲，啊，今日医生未来哦、喔。我讲，我就是你诶医生，因为啊，查某诶哦，查某诶，我应该出社会那一年，一年之间不断的被震撼說，说你是查某，你是查某，你是查某，你是查某。而且我当时想要起来讲，啊，我是安怎，我本来都是查某的。好、哦，所以你讲，你拄仔讲了这真侪查某囡仔，今妈妈是安尼，少年的时阵无感觉讲伊袂使安怎，好、哦，但是 慢慢出社会，还是成熟了，而且做太太、做妈妈的角色，伊都会感觉讲做挫折的啦。这是咱 那想讲，我感觉我定在讲，咱台湾查囡仔受的教育足悬的哦，咱的大学毕业的比例足悬的吼、啊，甚至伊伫伊那讲去找头路嘛拢袂歹，但是伊结婚甲变人的妈妈了哦，哦，那想所有的思考拢无去啊。啊，是讲一本来伊上少伊有看册啊，有甲医生讨论啊，吼，去了解讲我遮个物件是对的。但是，甲迄个新婚内底就变作哪像讲凊彩一个隔壁阿姨拢甲你讲，阿、啊、你安尼无好啦，人我较早安怎安怎，吼，遮个物件都哪像伊都思考的物件拢去用无看到阿干来。 阿姨买，跟他无一个 无自信， 自信， 吼、哦，啊，甚至我较挑剔的在看，你啊看咱电视内底那底卖迄个婴儿奶粉的吼，婴儿奶粉啊是咧卖洗衣粉的广告的吼，拢是一个足慌乱的妈妈，啊，有一个杂波医生徛一个摕一罐奶粉，甲你讲，你爱食这個较好，拢爱变作杂波甲你教，杂波甲你讲啊，你安尼啥洗了无好，我甲你讲这款较好，你啊仔细去看这广告内底，在多数来对查某人的广告，还是咱讲社会文化来对东西，迄种你唔捌，我甲你教。 嘿， 啊，这里教一教诶，真侪时阵是查甫诶， 查甫啊，无就是代表查甫人意见的有经验的查甫，譬如讲较老的查甫，但是伊代表的是我已经有对查甫的这个世界学习到几寡经验，所以整个都是。 就是我是恁翁的老母， 啊你！你就是一个不懂、无助、被教啦， 吼。 啊，今麦家电广告嘛是安尼吗？ 今麦我刚开始我个底是真少看电视啦，吼，因为底下看电视要心情都会歹个，而且广告那样在拍就生气。但是今麦嘛特别母亲节好不好？你该注意看，我今麦都在看，就是讲过来这两礼拜可能会真侪家电广告，伊拢讲哦庆祝母亲节买一台洗衫机给恁老母安尼。好，但是咱要看，那父亲节无人来讲，你庆祝父亲节买一台洗衫机给恁老爸。对， 我跟你讲哦，我这其实咱讲媒体哦、媒体是最性别盲的地方哦。 啊、 我有一摆就讲到这個，因为你讲的，我硕士论文是写这个的、媒体跟性别，媒体跟性别。哦，我不了解好朋友，伊就是媒体记者，然后一看外论文就不完了，因为我就看别媒体，我讲媒体有性别盲嘛，吼，伊就跟他讲吼，我们没有性别盲，但是因为我们输送东西要给受众， 对， 比如讲受众就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因为你讲迄奇怪代志吼，未输送。啊，我们媒体的责任都是讯息要输送嘛，所以我那是一个无助的爸爸，哈、嗯，而且查甫来盖，安怎用洗衫机，安怎泡奶奶，哈，伊讲安尼都较无人会买， 是， 啊，一定都是爱根据消费者啦，哈，所以咱的批评讲媒体，拢是查甫医生，哈，还是用权威男性来指导查甫，哈。其实媒体讲伊就玩弄诶吼、因为这就是大众期待的状况 吼。 但是我是刚刚讲，咱老伯应该呢，咱家你讲出来吼、这段应该剪精华，咱就送给各个网红吼、啊串临时列，还串连接运动、以后所有在广告这些家电啊、奶粉啊，吼、都不要再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再来，我们现在来针对慌乱的爸爸，慌乱的爸爸， 爸爸真的会很慌乱呢、 我刚刚 爸爸不知道掀开那个尿布尿会喷出来呢， 这先不讲你，等你讲够出来，刚刚等你讲。 报道全世界，邓慧文喊你最伙来开讲。 大家好，咱个等来报道全世界吼，你若要行到全世界，你厝内代志爱从何好势吼？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这个林静怡医师，林静怡医师的书啊非常畅销，大家都这个一读再读，而且我刚刚你这书吼，你一本书才我两倍。 高呢。 我是做眼睛下 做眼睛呢哈，整间里的女人哈，跟整间里的女人二哈，所以都假的这个林医师是这个应该说服务女性的第一线。 是啊， 以前你帮助这个查某人讲对身体来看到伊心内声音，好声音讲不出来，无一定会去看精神科医师啦，因为去看精神科医师，你都有一个已经有一个预设，说我要来去讲心内代志，但是真侪女性根本都无这个感觉，讲我有迄个权利会当去讲心内想法，好、啊，身体替你讲话啦，好、身体替你讲话，所以拄只生囝啦，无自信啦，好、林医生甲咱讲足侪故事，所以咱来讲只拄啊讲的迄个无助诶。的男性，好不好？因为真侪查甫人讲啊，你都在讲查甫的权利哦。其实查甫人嘛，真痛苦。 可 啊，你家告出来的有一寡拢透过女性看到他背后的那些男性的问题嘛。咱讲查甫人也袂快乐哦，无囝嘛袂快乐。 当然啦、 啊，咱今麦查甫人有啥物压力咧？ 今麦较少年这辈查甫囡仔是，我感觉嘛真辛苦，就是讲伊。传统的一寡行业压力，伊嘛要是伫遐。 传统的压力是啥？ 譬如讲，你爱饲鸡啦，你爱事业啦，你啊赚无够钱袂使啦。吼、哦，你讲同款年会像咱伫病院内底同款年会同班的遮查甫医生甲查甫医生，遮查甫医生伊会变做讲，我哪会？譬如尤其伊那伊的另外一半嘛是医生的是，遮查甫医生也感觉讲，我哪会要袂做主任嘛？阮不容易做主任嘛？吼、哦，是讲但是我的这个事业，人拢做院长，我哪会做院长啊？就是查甫这边，其实我定讲，我伫讲性别平等的演讲，我来讲，这不是在讲查甫人要偌强，是你若真正性别较平等的是，查甫人甲查甫人拢会过了较爽快、较自在点嘛。对，查甫这边你唔免负担遐济，过去干那叫查甫人负担的代志。譬如讲啦，我这几年我定在演讲，你也看全台湾所有的医师工会的理事长拢查甫的， 对啊， 医师工会内底的这些干部嘛，大部分拢查甫的。你要讲因做爱权利吗？其实是因主细人去用鼓励，讲你爱去做这些代志嘛。你的同学都做理事长，你哪也袂做。但是为个工作等啊，伊嘛真辛苦。我较早做理务也是，我大概周末我拢爱走摊嘛，走的就是医学的摊嘛。大概周末拢拄着这些理事长啦。意思就是讲，这些人拢无周末的啦， 因拢爱出来， 好拢出来，拢走摊啦。即摆就走台北，明仔载走南投安尼，大概摊安尼走。当然，现在物件咱讲好做公众事务，吼，伊爱去负担这公众的协调嘛好啦，经费嘛好。这个是一个权利啦，但是对查甫医师还是讲对查甫人来讲，那像甲一个年会无去做一个什么理事长，还是甚至做社区主委嘛好吼，无一个位，那像怪怪。那感觉讲，你这个查甫哪会安尼？ 无咧，迄名片摕出来空空咧，你去印名片的时阵，和印的人讲。好，老板，好嘞，阿嘞，吼，你医师哦 ，OK， 阁有无？部长哦，阿阁啥无？无啊嘛，无通因啊嘛，你敢无什么基金会吗？你敢无什么会？咩事康康啦？ 就是讲真济，咱即个讲直播这边因的负担都是这样物件。其实我定伫我定伫演讲的时，甲即个医师讲，恁做细汉噶当，你一定嘛有就无想要上班的时阵啊？买刚刚讲我今日做港口就想要考的啊？买刚刚讲哦啊！受训过程的话，学长是来做机车，我无想要到家啊，我想要到处两礼拜卖上班跟比赛。我讲，但是咱在社会其实嘛，无好因这个机会。讲啊，跟女朋友讲，哇、哦，我觉得痛苦，我无想要上班啊，底下肩膀哭两天安尼。那其实无好直播这个机会。 你讲的这個，我讲吼，另外一个较轻松的节目吼，我有访问一个所谓的那种。脱单呐、啊，吼、哦！在心理学家，伊在教你讲，少年查甫囡仔安怎交到女朋友？ 吼、哦，这真重要。 因为咱就是宅男， 咱都无尴尬。 咱听众朋友，那看咱顶礼拜直播，吼，顶礼拜直播，我就是访问这中研院的郑老师，伊在甲咱讲，生育率低，吼，要救台湾、救国家，要让大家容易结婚嘛，吼、对，我就讲的，咱在。帮助这一些娶不到老婆的男性、他能够跟女性有更好的机会跟沟通。那伊跟他讲哦，一些心理专家金孝莲哦，伊跟他讲现在的这些男生哦、他们被教的，因有一种讲法讲，你绝对袂使让查甫囡仔看到你的软弱。 现在的男孩子， 对哦，我跟你说，我 现在要活得再痛苦啊， 我最近很震撼教育，因为上礼拜郑老师跟我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更认为要生儿子传宗接代比率比二十年前更高了。 我的性别运动完全不失败， 运动不知道在不上耶，你就算你运动不知道在不上， 完全失败， 没了，开玩笑了齁。但是你说这就是说在肩膀上，在当然这是一个意象啊，某一点功力头啊坑了也觉得肩膀上，但是那个感觉你可不可以也让自己的脆弱面被你的女性伴侣支撑齁，这起码即便是年轻的男孩子也是不敢。 我觉得震撼呢，因为咱差不多年代，你会记得不？咱较早咱大学迄时有一篇电影《布莱德比特》诶，伊就有名诶，就是伊伫电影里面掉下眼泪，我全世界的女人都心碎，讲、 啊、 哦，这些查甫人诶，老板赛就好诶。我讲迄个时阵时阵，就是开始伫主要诶电影内底，互查甫人表现出伊诶脆弱。 但是你上好是有布莱德比特遐尼爱演。哎呀，那眼泪流下来的时候，忽然感觉很心酸啊，很想要给他笑的啦。但是大部分，这是大部人跟我说的，因为我不是布莱德比特啊，我跟老婆赛人，我怕跟他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迷失咯。 我刚刚讲，我听讲，因为顶摆我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摆我跟台大的黄长林老师，我跟人家演讲，伊嘛讲一个论点真趣味，伊讲，咱伊讲查甫人无啥想要跟咱这种性别平等的女生交往，吼，伊讲你拢无想讲跟阮交往，阮出去吃饭会各付各的，你无啥物经济压力呢？就是讲，其实你对一个查甫，即马台湾查甫囡仔来讲，甲你讲你唔免承担遮济经济压力，还是讲你甲你的女性的伴侣，还是你的伴侣会当平等对待， 是 因会焦虑，因就跟我讲，唔对啊，安尼我都唔是一个查甫人啊，吼、哦、啊！当然，我都要讲着讲，咱讲为家己还是别人的人生负责，这点来的不是讲，不是讲啊！你个经济上，大行拢爱跟跟起来，是两个当有对话嘛？啊！但是那讲起码讲起来，讲少年的这辈十波的，伊要是无放下伊原来，咱讲社会来的对伊的要求的是，其实真济物件诶。所以我喜欢顶一段时间在讲着少子女话，我讲诶，十波爱有车噶有厝才当结婚，这些观念我讲爱提掉，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两个人做伙打拼还是为什么不可以、好，当然我承认说、你如果两个人要做伙打拼、经济上还是说收入没说那么安心，但是你不能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性别的身上啊，就是我们说你把生孩子这件事完全都放在男人的责任，跟你把起初完全都放在男人的身躯那边，我感觉这都是不公平的事， 都是不公平 啊，是啊， 因为这个没一个人说在这个单一的角色里面一定都适合吧、有的人其实比较适合在家的查甫人也是这样，没一定都适合在外面叱咤江湖， 有的也很痛苦，也 很痛苦、但是这些压力起来很大、这个要从教育上面去改变、那现在的年轻男性像里面做爸爸的、我们说现在的奶爸跟过早是很不一样、你如果出去外面看到现在的这个爸爸都是冲在第一线的、冲在第一线，刚才这个休息时间我在跟林医师说最近、有一些公事吼，啊，就看到工地这些工人大哥们吼，啊，休困坐来吃便当的时阵吼，我讲蒙特梭利的幼幼班好不好？我想要有我们宝贝去谈吼，啊，就温馨的呢，就温馨的，就那个很有力的、孔武有力吼的这些大哥们哦，嘛是做柔情， 所以这就是咱。等下我等下在演讲里底讲，咱那种性别刻板印象嘛，所以咱对真侪查甫，尤其是咱讲较劳工界，咱就讲哦，即下哪想讲无了解，无呢？因真侪时阵，因是伫有限的人生里底、时间里底，想办法要平衡伊个家庭。也慷慨吼，啊，尽他的能力去照顾家庭。这都像我有当时啊，我另外一个 podcast 来对，我有讲到少年查甫囡啊，吼，我年轻小爸爸、小妈妈，小爸爸伊嘛是真要对耳光，我变他做一个爸爸。 所以伊嘛对伊家己的伊家己的新婚，也是讲啊，我家己是不是什么条件对囡仔无够好，阿咪想办法要去做较好咧。 嗯嗯。 所以这东西，我感觉对话的空间，和大家去熟悉更加侪无同款的人生的选择，也是讲，哎，其实伊伫伊家己内底伊的思考着啥吼。我讲一个，举一个例，譬如讲，我定在讲性别演讲嘛，就讲啊，女生伫环境内底受着啥物无公平吼。啊，一个查甫医生甲我讲，学姐，我甲你讲，阮查甫的开刀房吼，来修。修啥个修修垃圾的哈？刚是杂波的杂波的，一般咱便宜的啊，咱都阿少哈，都是杂波的。因为你袂好一个杂波的去女生的更衣室修物件嘛。啊，但是一般来讲，你袂讲各聘一个嘛，所以伊就变做杂波的这类咱讲清洁人员嘛，去男生的更衣室。伊讲学姐，我烫个存钱来考，啊，那個、阿姨就伫外头前在修物件。 嗯， 好，伊讲我就拍死啊，就喜欢讲阿姨，你明再来修。 嗯， 啊，阿姨讲啊，你杂波是要惊啥？ 嗯， 好、哦、啊，所以伊就甲我讲，我嘛是有我的害羞嘛，是有我感觉讲我的身体嘛不是凊彩互你看的呢。 对 啊、 哦， 哈、 哦， 啊，但是伫传统的性别角色内底一。甚至一讲这些行为出来，一讲这些态度出来是，佫会去用笑。 嗯， 吼、 嗯， 所以我嘛，甲我伫真侪演讲，我伫甲学生伫讲，我就讲，譬如讲，咱拢会感觉哪像拢是男医师也去甲女生骚扰，拢甲男医生上课讲你莫讲骚扰。我讲，哎、欸，你拢无想过，啊哪查甫医生去用骚扰嘞？ 嗯， 查甫的学生去用骚扰嘞？ 嗯， 你要去讲讲，你要去求助，佫真歹势，讲啊，人会讲啊，你著去用帮啊，你个你个安怎、嗯？所以其实遮刻板的物件是伫社会内底拢有，所以。包括讲可能等于是比我更加了解台湾，咱讲查甫的自杀、自杀出死亡率一直拢是查甫的两倍。 嗯， 因为咱社会有鼓励查甫的讲，啊，你得老百姓你当靠，查甫人老百姓 又讲啊， 我下午茶那帮帮倒倒了心情就好个呀嘛吼。但是查甫伊呐有这种压力的时，其实伊选择个定定是较更加危险的物件，譬如讲食酒。譬如讲结婚， 嗯， 好开快车啊，甚至讲伊拢无共享，伊都选择搁较那种走绝路啊。即个物件是啥？即个物件嘛是讲社会压力内底真侪传统的物件，还是讲传统的角色，和查甫无法度行得出来嘛？ 是，所以大家嘛爱关心吼、哦，厝内即查甫人的心情哦。咱小休困者。 报道全世界。邓慧文和你最伙来开讲。 咱进来讲一个部分，好不好？年岁较大的人、嗯、尤其咱年岁较大的女性、嗯，你看到什么问题？ 年岁较大的女性，其实我感觉今嘛，我倒是在外门进款，就年岁较大的女性，真正较有进步呢。 嗯， 因今嘛迄个说白较少啊。就是讲过一个年岁了啦，但是你爱个一个年岁，差不多六十几岁以后诶，一、 嗯、 看较会开啊。好，对家己的身体啦、健康啦， 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古早的时代，我学生时阵吼，迄、那个时阵的女性甚至有当时啊，你讲乳癌吼，伊是连袂来互看，伊拢唔敢， 嗯、 啊，甲生糖出来，伊也无唔敢来看。 嗯， 嘛，以前较早是安尼、 嗯， 啊，即卖也较白啊，即卖伊来看病咧，讨论伊的病情还是啥？啊，听听伊讲，哦，好好好，我知影，啊，拢较沟通上拢较好。 嗯，吼、嗯 哦，啊，但是即卖就卡在差不多，差不多五十岁，即个年岁，好、哦，五十岁即个年岁，伊要有，那像刚刚因为一般拢他的教育程度袂歹啊，啊，那像刚刚会当较自由，但是佫因为咱过去大概。差不多十几年拢在讲老会无好，会无好，会无好，所以真侪有时阵有一挂迷失要底下。 第八个三回，我感觉是哦，一卡徛喺过去传统的观念吼、 嗯， 啊，一卡有着向未来吼，咁我做拉扯，人家自我矛盾做侪啊，像我刚在讲，我讲五十岁哈，咱拢差不 多，差不多啦，我 便宜较那五十岁这样，那就是。我当时啊，会用迄个比较旧的一些性别观念来要求自己啦。 嗯嗯嗯嗯、 譬如讲，我的朋友吼，因翁回来就讲，哦，啊，今日如果是炒米哦，因为炒米在因兜都是较简单的艺术啦，吼、嗯，无、嗯嗯、五菜一汤，像遐澎湃哦。今日如果炒米哦。爱心嘛，感觉丢起来，感觉足愧疚的吼、 嗯。 啊，都一直想要过去变一寡物件，不管家己起性地吼烦躁安尼。啊，因当就讲，哎，这不啥啦，啊，这不当不啥，好气掉。伊讲，啊，唔是你讲干那差米，啊，所以我就想要变一寡无的，我想讲，个增加啥，个增加啥，个增加啥，你个在嫌啥？ 哎呀，伊那个讲一句话，我们这个女性都是五十岁了哈。伊那个讲啊，我未使讲一个嘛，我未使讲一个嘛。然后伊讲啊，你讲我就做啊，哈，因为不会，会使我讲一个哈，我宣泄哈，我讲一个。刚也在有什么代志，我讲啊，你免叮当，你卖做，会使不？ 哈， 我有讲的权利嘛，哈。我看到炒米，坦白说，我有点失望了。我想要五菜一汤啊，我今日中昼那个吃泡米去啊，哈。我失望，但是我讲你也在卖反应，将你激烈。 就是讲，无表示讲你爱英文搞弯脚啦。 对，啊，所以我来讲，我这個朋友伊拢定拢听咧，哈。阿姨就感觉讲啊。欢迎啊，唔对，无欢迎啊，唔对，对不？你若嫌炒面唔好，我无紧去传，但是你可能无爱我，还是感觉外面较温暖，那种唔知影，对不？今要变哦，你要滴嘅物件，安尼你也嫌，我感觉我反应太激烈，你个感觉我急躁，情绪不好。跟我姨刚搞阿公一开窍啊，伊去跟人家讲啥，你知道？伊讲，哎，我跟你讲哈。我们两个都是一半传统一半现代的人，你骨子里也是有一点大男人，哈，因为。你想弄爱假炒米，因为你嘛无关灯来煮五菜一汤啊，所以讲起来咱都是传统哦。一共咱也是卖鸡时髦哦，吼啊，我就是一个查甫人，你若嫌菜无好食的时阵，我会艰苦，我也刚刚我是一个无好的查甫，这很传统，我们都不承认，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承认嘛。你现在会承认这种事吗？我嘛无想要承认讲，人家嫌菜我会艰苦，我刚刚足丢脸的，你知影无？好，我刚刚我应该独立自主啊，人家嫌我应该不为所动，但是熟悉我还在意， 在意 所以伊就讲，讲我现在认领我自己哈，我有一半很传统，所以你袂使跟我嫌菜无好，你若嫌到我会玻璃心，所以你拢爱欧罗我的菜，啊你就是要怎样？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若讲一件代志，我一定会去做，所以你若无想要我做的代志，你都唔通讲， 你都唔好凊彩讲， 伊当讲诶。袂歹，两个改安尼了，进已经几多个月无完结 啊！啊，但这是真重要的、就是， 认知啊， 互相嘛， 啊、 因为真正咱差不多五十岁，即个年岁，咱真正卡在那里，就是你一点想讲，我是不是都要不够好？还是讲啊，是不是 这样子吗？ 我起码靠不下哎呀，我起码完全采取放逐黑暗角色，我说我就喜欢那，我喜欢那。 是我刚刚爱突破啦， 嘿，但是真正要是有一挂较诶、欸，你要是因为咱毕竟咱主持人个大汉，吼，尤其咱女医师主持人个大汉，就是考试即题写唔对，等于佫读三摆，后摆就对即题袂当唔对吧？那拢是安尼啊，啊，即条唔对啊，后摆佫绝对袂当唔对，即摆应该做佫较好。啊，安尼习惯其实台湾的女性嘛，定拢有这个习惯。发生什么代志？第一件就想讲啊，是不是我不好？ 对、哦， 啊，是不是我身材变啊？所以伊才无爱我。 自我检讨很强， 咱拢会定下自我检讨啦。啊，这点其实呐，讲真正甲咱的家人，咱另外一半，有法度像拄啊，你讲啊，咱两个拢讲个开，好啊，互相协调之类，讲啊，咱都互相了解。啊，过了较爽快，我讲安尼是较好个。 互相尊重， 是啊， 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尤其咱讲即马来讲，较少年的大部分啊，有当时啊，每一个人想法拢无同款。我是讲讲，大家也是多看林医师的书哈，唔通去看一寡一直讲什么男生一定都怎么样，男生都喜欢怎么样，女生都喜欢怎么样，什么撒娇比较好命，现在无一定啦， 今天无一定。我讲一个门诊的例啦。我点我在门诊，我在护理师点跟我开玩笑，我点门禁点看到真爱，吼、哦，就是讲那以前都会讲啊，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类杂波在就爱你吼、哦。但是我点门禁看有各式各样的人呐、啊， 嗯， 好、哦、啊，各式各样的人嘛，我讲安尼就是譬如讲，嘿，个性真歹，我当下咱心情讲，我反正个性真歹，啊，但是那边啊杂波在个呵护备至啊，你艰苦哦，你听哦，啊，莫买啦，安尼，好、哦，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吼、哦，还、嗯、是讲啊，伊的身材啊，伊的外貌。完全不符合咱传统的讲话，讲哎，就是查甫人会喜欢的女生，但是因翁啊因婆婆就秀伊就秀伊耶，所以我听你门禁开玩笑讲，人哪要爱你都会爱你，你也家己过有快乐，啊对方哪会家己珍惜，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伴、嗯，啊唔免讲我去改变我家己、嗯，啊去改变家讲安尼你应该爱我。那你们安尼做， 一直去对迄种对袂到的物件是无好啦。 是啊，是啊。 不过哦，你拄啊讲嘿，那个讲笑哈，阮母啊拢讲吼，不管多一种的人啊，吼、嗯， 诶、欸，这个世间拢会甲你照顾，会甲你会甲你配一个伴，甲、你照顾。那无伴的吼，都、就是互你自由自在，互你去发展你。 哦，我最爱这句诶，我家己就是。 所以一定爱家己去看到，讲你来这个世间吼，老天是配给你什么？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 对 哦，你若不要多相信自己，真的看一看枕间里的女人吼，诶、欸，为自己。看诊啦、啊、为自己找到一个生命的出口生命的春天啦、啊、林医师下一本书什么时候枕间里的男人枕间 现在在试着要写中年女性的一些身体的感受啦、 是是 因为我们这些年会过来就是刚到但我最近我常常说、我就承认说、更年期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讨论很多效率讨论很多咱讲生育年龄的查某的 对 但是咱讲差不多被迈入老年的女性咱其实真少有机会讨论讲诶我安怎看待我的身体还是安怎看待我过来的人生啦 就咱刚才想要说的 像你最近下一册也是这样嘛、咱也是差不多我感觉咱这个年会 的女性尤其咱有真侪在讨论性别议题的人，那我直接自己来开始讨论这条。 对、我话刚你都要讲，我想讲，我第一本节目拢唔捌讲到外租。 是啊、 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你有想要看自己变老的样子哦。谢谢林师给我们提醒了哈。唔管你先别你回，你是查甫还是查甫，还是你是多元性别、各式各样哈、我刚刚好好的。对待自己然后珍惜自己的需求啊嘛对这个另外一种性别可以不赶快的人哦你卖公预设胸贼人与人互相真诚的了解哦安内让你下回撸来撸后哦再比刚刚我们的少子不婚哦痛苦安内林医师买北卡博北卡博赢然后整间北卡贼狼得考完嘞感谢金多香哦谢谢林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多香拜拜